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45周年，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13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电文。电文指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实现进步与发展、维护社会主义和民族的斗争中取得伟大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电文表示，希望金正恩同志完成朝鲜劳动党永恒的领袖、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生前领导的为党和革命、为祖国和人民的斗争，以及以实现世界自主化为主要使命的朝鲜革命。